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061昏昏然间进入了待机状态，沉浸在无边的黑暗中，他竟然做了一个梦。只有先天数据不会做梦，但自从被格式化后，061已许久没有梦到过什么了。在那个梦里，他好像也和现在一样，只是一段无能为力的数据，甚至没有可供计数的身体，只能借由一段电波缓缓向前移动。他尾随在一个穿着高中校服，推着一辆自行车的少年身后。看起来是件有点变态的事，但061却心无杂念。他隐约记得自己是要送他回家的。之前每隔一段时间，在执行完任务宿主休息的时候，他都会回来看看这个人。少年推着自行车，叼着一根未点燃的烟，走在回家的路上。他全程背对着061，061也并不晓得少年的长相，但他脑中却清晰地记录着他的变化。他想，少年的样子变了一点，他瘦了，也白了。他走路时的姿势不大像一个高中生，天然带出一股风流，再配上他比例完美的身段，英俊的让人移不开眼。061从一个电线杆游移到另一个电线杆，鱿鱼似的跟着少年。只要他回家了，自己也就安心了。少年没有回头，一路走到一处十字路口，夕阳的余晖洒在他肩膀上，将他的锁骨照得隐隐生光。他低着头，似乎在想什么心事。而在红灯亮起的时候，少年迈步朝前走去。此时，一辆抢着黄灯开过的轿车直对着少年的方向冲去。061心里猛地一空，身体先于理智行动，聚集了所有的能量，化出人形直冲到少年身后，一把拉住他的自行车后座，把他狠狠地往后一拖。少年猝不及防地往后一栽，轿车的轮胎几乎是紧贴着他的前轮处划过。少年茫然四顾，却瞧不见救他的人的身影，而061也根本就没有机会看清少年的面容。从这个梦境中醒来之后，外面已经天光大亮，而他仍然感到极端的疲乏，就像是刚刚救了那个少年，穷尽了全部力气一样。这时候，池小池也已经醒了。他拿着手机站在公共洗漱间里刷牙，他发了一条短信过去。 早上好。 池小池拿出手机吐掉嘴里的泡沫回道。 休息好了吗？ 看来自己没有在他醒来后的第一时间发来问候短信，已经让池小池发现了他的身体异状。061说， 休息好了，带我去玩点什么吧。 061也只是说说而已，没想到宅了多日的池小池竟真的出了门。池小池跟061发短信。 我已经很久没有逛过街了。 那我们就去逛街。 池小池现在的样貌被系统做出了修改，所以他得以不必躲藏闪光灯和各种摄像头，安安稳稳地和一台手机一起逛街。他们去了花鸟市场，池小池对一只白毛小仓鼠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，但是因为他现在实在没法养，也只能无奈作罢。靠着一台手机，池小池和061商量了去哪里吃午饭，去哪里打电玩。一日下来， 该买的不该买的提了整整一兜。最后池小池回了楼影的房间，把东西安置下，打算再在这里歇息一夜。躺上床后，已经累得不想多动弹的池小池把玩着手机，发表今天的游玩感想。 刘老师，我今天过得很开心。 我也是。 池小池一脸满足道。 啊，很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。 注视着很久那个词，061的神情柔软的不像话。 等下次执行完任务，我陪你这样玩半个月。 下一次的约定既然做好，他们也要去做该做的事情了。第二天，池小池睡了个自然醒，把自己整理干净后，神清气爽地接受了传送。然而，刚从混沌中醒来，池小池简单观察了一下周边环境，便悲愤道： 刘老师啊，我还是你最爱的学生吗？ 061事先知道这是一个 A 级难度的世界，却因为保密条例的原因不能告知池小池，心里本来就有愧，因此在分析周边情势之余，也不忘安慰池小池： 我只有你一个学生。 哼，男人。 池小池躺在一个只容一人躺卧的密闭空间里，缝隙的连接处灌着铅或铁一类的物质，沉得匪夷所思。他勉强抬起膝盖朝上顶去，他这轻轻一顶，外头便发出铁链牵绊的哗啦声。池小池左看右看，都觉得这就是传说中的落地成盒。而眼下这个身体虚弱的不像话，手臂酸软的抬不起来，双手伤痕遍布。他叫了两声，发现嗓音沙哑的说不出一句囫囵话。看来在自己到来前，原主已经又喊又叫，把力气耗空了。情况恶劣到这种程度，他反倒安定下来，并开展了正常联想。 我是吸血鬼吗？被人类抓了，一会儿就要被拉去浇蒜泥了吗？ 而刚刚接收完世界线讯息的061陷入了沉默。情况虽然没有那么糟，可也好不到哪里去。而不等他把信息传输给池小池，便听到外面传来闷闷的对话声： 还有动静吗？ 很久没有了。哎，不过刚才动了两下。 很快，外头传来了钥匙拨开锁舌的轻响。棺盖被一把掀开时，不等从外刺入的阳光伤到池小池的眼睛，061便蒙上了他的眼睛。但池小池还是反应迅速地蜷缩起身体，做出一个久不见阳光的人乍见光芒时的正常反应。从止息间，池小池瞥到了来人的面容。池小池微微皱眉，在遇到每个世界的任务对象时，好感度和回忆值便会自动形成。而眼前人对原主的好感度竟赫然是100。而不等他细看，来人便粗鲁地扯住他的后颈，把他拖垃圾似的拖出了这间禁闭室，一路拉扯到金碧辉煌的会客厅里，又把他往地上一推。池小池这才看清来人的全貌。那是一个17、18岁左右的少年，面容明艳的像是玫瑰，手里提着一根钢结马鞭，挑起自己的下巴，口吻嚣张且骄矜。 你们还有谁要他吗？ 看到满值的好感度，061第一时间点开了商城页面，准备对砍。发现自己这个举动有多池小池后，061默默擦掉页面，当作无事发生。会客厅里还有3、4个少年，先被突然闯入的少年吓了一跳，等看清被他拖进来的人，更是哑然不已，面面相觑。那人穿着修身的深黑西装校服，内里是暗红色的毛衣，款式金贵的很，却已经被撕裂出10数道边痕，暗红的毛衣掩盖了红的血， 只能看出一团一团深色的晕染。他的指尖掌侧全部是凝固的鲜血和擦伤，肘部乌黑一片。新鲜空气争先恐后地涌进肺里，他却不敢大口呼吸，只挣扎着掩住嘴巴，竭力调控着气流的涌动。在场众人的记忆里，这人和少年年纪相仿，气质却截然相反，眉眼沉静，自带一种沉默寡言的禁欲之美。平时安安静静地跟随在少年身边，除非少年问话，一句话也不会多说。一名高鼻深目的少女瞪着那东方面孔的少年。 啥？你这是做什么？ 少年扬眉冷笑道。 不是你说想要我家小季吗？ 说吧，他攥紧手中的人的头发。 这样的，你还要吗？ 本节目由来月宠你全面洗脸巾冠名播出，点击主页店铺获取更多惊喜好物。 Thank you.